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29集。 我去年算得天降异象，还想是什么事儿，原来是天妖降世。天妖降世，妖王震怒，再加上群妖哗变，妖谷中想必要血流成海。那天妖尚在乱中，若当时那人没有以一己之力强行平乱，又将天妖乱送出，一个浴血而生的天妖，那想必就不单单只是扶摇山的劫难了。对了，那天妖现在何处啊？孵出来了吗？ 孵出来了，就你家院里。等一会儿我要去看看呢，省得尿了你家的床。 随即暮春也不等他回过神来，声音骤然正色了许多。严正明听见，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。 我问你，那身怀北冥之力的大魔修究竟是谁？与我派有何瓜葛？为何甘愿以异魂作福替我派挡劫？ 他没有告诉你。 唉，纵然是大魔，牺牲异魂也是重创。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 他让我将那东西交给你的时候，只自称自己是扶摇派弃徒，我还当你认识。 我派自祖师创立一家，离经叛道者甚重，光是我说得出来历的北冥军便有两位前辈，更遑论那些个后来隐姓埋名不肯透露师门的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怎知道他是哪一位？ 总归没有恶意。我看呐，你与其担心那点残魂，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应付你那故人。 故人两个字，温雅刻意压低了声音，显得阴森又低沉，含着浓重的警告意味。仅仅只言片语，别人就能从字里行间听出这大个子的恐惧。屋后偷听的严征明一怔， 故人。 这一次暮春真人良久没有答音，严征明不由自主地坐直了，探了探头。半晌师父才开了口。 文雅兄，若我这几个孩子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多加照看。 等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严征明活了16年都没长出来的敏锐全部加在了这一耳朵上，他甚至忘了自己是在偷听，心里飞快转念，一时间屏住了呼吸。温雅低低地冷笑了一声，似乎带着点嘲讽，但不知是在嘲讽谁。 哼，你得了吧，我不过是个小人物，怎么担当得起呀？你们扶摇山何等钟灵毓秀，每代必出妖邪，岂是我这种资质寻常的庸常之人能镇住的？况且你不是有一个愿意在自己魂魄上刻符咒替你们挡灾的冤大头吗？我看你啊，不如去求他。 暮春真人听出了温雅的意思，便也识趣的没有纠缠着话题，两人很快故作轻松地说起了闲话。这些修真界的中老年男子知道上下500年的东家长西家短，聊起闲话来大有江河万古流的滔滔不绝。严征明险些把腿坐麻了，这才确定自己听不出什么了。他这才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从来路轻手轻脚地溜回去了。 六月火炉似的天气，严征明手心出了一把冰冷的冷汗。他离开师傅的茅屋，径直闯进了程前那儿。天色已晚，程前本来已经睡下了，又活生生地被严征明从被子里拖了出来。程前无故被人打扰睡眠，一脸山雨欲来地盯着严征明，似乎正酝酿着要挠花他的脸。严征明却全然没看见他的脸色，将程前床头的衣服拿起来，一股脑地扔在他脸上，肃然道： 穿上，跟我走。 严征明眉头紧锁，焦躁地在程前屋里打转，整个人几乎有些魂不守舍，既没有注意到程前床头那件衣服是今天刚穿过的，也没有借机指摘一下他腰带处咸菜干一样的一打褶皱，只是心事重重地一个劲儿地催程前。凭借这个细节，程前断定他有事，而且至少在严征明本人眼里看来，这个事儿可能还有点严重。他草草披上件外袍，连头也没来得及梳，就披头散发地被严征明拽走了，去了李云和韩渊那儿。韩渊没找着，自从下了山，他就成了一匹脱缰的马，又不知道去哪儿野了。李云却还没睡，仍在油灯下用功，见他二人联袂而来，先是十分诧异，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严征明脖子上的禅衣上，有点疑惑地问道： 大师兄，你这是刚听完谁的墙角吗？ 严征明放弃了寻找韩渊，他也没有多扯皮，坐下来将一个瓷杯子从里到外地擦了七八遍，同时有些心不在焉地将方才在师父那儿听来的话说了一遍。李云和程前对视了一眼，程前接过严征明手中被擦掉了一层釉的瓷碗，倒了一杯不知放了多久的凉茶给他。严征明无知无觉地接过去喝了。 大师兄，你难道是知道故人呢？ 李云皱皱眉问道。他其实心很细，只是太贪玩，耽于旁门左道，不大专心而已。严征明低着头盯着杯子里的凉水看了片刻，承认了： 不错，那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个魔修。你怎么知道？ 程前其实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，跟着师父诵经的时间长了，他注意到尽管师父时常胡说八道，不同的经文里经常有自相矛盾的东西，但大道无形，顺乎天理自然的内容却是贯穿始终的。无形自然也就无是非，万物殊途同归。程前入门这么久，没听见师父说过一句魔修妖修之类有什么不妥的，对这些深恶痛绝的反而是凡事不上心的大师兄。 去年我们在群妖谷的时候，二师兄谈起魔修，被大师兄喝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大师兄好像格外排斥魔道。 我那是怕他随口胡说教坏了你们。 哦，那大师兄每天乘客以身作则的睡觉，想必就不怕教坏我们了。 混账东西，还挺会见缝插针。 严征明白了他一眼，静默了一会儿，缓缓说道： 我大概没跟你们说过，我是从哪儿见到师父的。七八岁那会儿，我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闹了脾气，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庭视线，独自跑了出去，结果中途被人拐了去。 三岁看老，这的确像是大师兄能办出来的事儿。 我记得那个人是个男的，样子很英俊，但是脸色却仿佛病入膏肓的一样，带着一层死气。他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废弃的破道观里。 你们？ 我们有四五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，除了一个是女的，其他都是男孩。 那个人就是个魔修，他先将那女孩杀了，我亲眼看见他掐着她的脖子，却并没有直接将她掐死，而是活生生的将她的三魂七魄从眉心抽了出来。事后那个小女孩竟然还会喘气，心也还会跳，剩下一具皮囊在原地，足足苟延残喘了七八天才死透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。 时隔将近十年，严正明居然还能说出当时的每一个细节，可见这段记忆已经刻在他脑子里了。 魔修杀小孩有什么用啊？ 他把那个女孩的魂魄投入了一盏灯油很臭的灯里，火苗立刻跳着长了起来，长明不灭。之后是我们，他并不直接杀我们，而是每天取我们的血浇筑在灯油里。刚开始除了有点恶心也没什么，但是幼童身上没有那么多血，没过几天就有人撑不住快死了。 程前听到这里越听越觉得耳熟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， 难道是噬魂灯？ 什么？ 严征明神色却陡然凌厉了起来。 你怎么知道？ 青楼里看见过，噬魂灯可以炼化魂魄，最低等的就是以童女魂魄为灯芯，以炼化过的尸油并童男鲜血为灯油，烧七七四十九天，可以将女童魂魄炼化为自己的鬼影，这是魔道中的一种，叫做鬼道。 程前，我给你开金楼门，就是让你看怎么给人放血炼魂的。 严征明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声色俱厉。程前才不怕他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 又没说不让看，魔道三千，我只是随便翻了翻而已。 哎，行了。 李云机灵得很，一看话题走向不对，立刻往回拽。 大师兄，你接着说，那个杀人的魔修后来怎么样了？难道是师父救的你，所以你才跟他入门的吗？ 严征明狠狠地剜了程前一眼。 的确是师父救的我，但那不是关键。 他说到这儿，不由自主地顿了顿。 师父和那魔头是认识的，我当时亲耳听见，师父叫他师兄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